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我与你说，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韩愈上表激怒了唐宪宗啊，他要求大臣们给这韩愈定死罪。宰相裴度跟崔群连忙劝说，韩愈这个人呐、啊，有点直啊，看着有些痴，实际他是一心为了陛下，出于对陛下的忠心，还望陛下宽大处理，以示朝廷广开言路。唐宪宗怒气未消啊，既然不杀他，那就把他给我轰得远远的，下令把韩愈贬到了距长安5000里之外的潮州去当刺史。要么韩愈那诗里怎么这么写，说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8000呢、啊、不5000里吗？这是一概述嘛。佛骨引起了这么大的争端，韩愈被贬了，那么佛骨给唐宪宗带来好运了吗？没有，迎佛骨刚刚过一年，这位宪宗皇帝就被太监们给暗杀了。无独有偶，54年后，唐宪宗的曾孙唐懿宗又对这法门寺的佛骨充满了崇拜之情，看来这法门寺的佛骨对皇帝们的确有特殊吸引力啊。唐懿宗又派使者到法门寺迎请佛骨了，这是第二次了。当时群臣纷纷上表说，当年唐宪宗迎佛骨后不久就驾崩，但是这唐懿宗啊更固执，朕活着只要能见到佛骨，死又有何憾呢？好嘛，他见佛骨这决心呢、啊，比对大唐王朝的关心要高得多得多。那皇上再说就要死了，那大伙谁敢说话呀？唐懿宗不顾当时朝廷财政困难，下令在长安到凤翔300里的大道上，两边广设宝塔、宝帐、翻花、香辇、撞盖。这么说吧，装饰的全是金玉锦绣、珠翠，以迎佛骨。佛骨到长安之后，队列长达数十里，前有禁军以及仪仗开道，队列里边那是吹吹打打，道路两旁是重重彩楼啊。唐懿宗自己在皇宫门口的安福楼躬身迎候，佛骨一到，他是下楼膜拜，激动的难以自制啊，以至于涕泪纵横，胸前那龙袍都湿了这么一大块。当场唐懿宗拿出金帛赏赐随行的僧侣以及曾目睹54年前盛会的百姓，今年这些百姓也都高寿了。而且唐懿宗是颁布德音，所有的在押犯一律减刑一等，跟上次一样，佛骨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再由长安各个寺院轮流供奉。可说来也怪，唐懿宗在迎佛骨3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临死前也没留下什么成句的遗言，没留下整句子，反正蹦了几个字儿，连说了3声朕朕朕朕，说完之后与世长辞了。这一下在唐朝百官之中又引起了震荡啊。那位大文学家韩愈呢，就在潮州那儿贬着吧，因为见佛骨一事，这位古文运动的领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不过韩愈 作为一个大文学家，作为一个文学革新的代言人，他还是提携后进，鼓励后人的，这是他难得的优点。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提携后进者就是李贺。韩愈曾经发表过《进学解》，在文坛上名声响亮，他爱好结交，在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很多地方都有好朋友。这天他的好朋友诗人黄甫士前来探望他，俩人谈起当年长安文坛最为传颂的佳作。黄甫士就从那袖子里边掏出几卷白绢来，铺在桌上，上面写着是一首高轩过的长短句。这字儿写的不怎么样，一看呢就是小孩子写的，字里透着稚气，可这文词却纵横捭阖呀。韩愈一看，这谁写的呀？落款是李贺。这谁呀？嗨，黄甫士一听，这也是诗友们传来的，我也不知道李贺何许人也，我还想问你呢。啊，此人如果是古人，我们或许可以说不清楚，要是是今人，咱们找也得把他找来呀。又过了些日子，有朋友传话说李贺这个人呢，就是边关那位李进素的儿子呀，现在才7岁，已经会写长短句了。我说这字怎么字里透着幼稚，感情作诗这位才7岁呀。虽是长短句，但是语气纵横捭阖，大手笔呀。韩愈跟黄甫士都不肯相信，耳闻不如目睹吗？俩人骑着马就奔李进素家了。李进素迎出门外问明来意，那赶快，这还不好办吗？让儿子出来见见。果然领出来的是一个小孩子，两鬓结有总角，身材细瘦，淡淡的眉毛。这孩子瞪着两个大眼睛张望张望，他不认得呀。韩愈跟黄甫士是面面相觑呀。俩人心想别是炒作吧，那年头没这词儿，这么点儿孩子能有这么高的天分。他们俩铺开纸张，上面不是有那高轩过那诗句吗，当着孩子面把这打开了，是你写的吗？小李贺这么一听，对呀，您要不信呢，您出个题，我现场再写一首吧。哟，韩愈一听，那么我还让你写一篇高轩过。李贺一听点点头，一边想一边拿笔蘸着墨水，稍加思索，写下了另一篇高轩过。华胥之翠轻如葱，金环压佩摇灯笼，马蹄银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功，28宿罗心胸，胸前作赋声魔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经炯炯冠当中。旁梅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赴明鸿，他日不休蛇与龙。好大的口气呀。韩愈这会儿相信李贺是神童呢。事隔6年之后，韩愈在长安做国子博士。什么职务啊？那是国家最高学府的高级教授。这年夏天送朋友回到府中，有点累了。这时候有人进过来一份诗卷，他没介意，只是很随意的解开袍带，打算躺在床上睡会儿，顺手打开诗卷看一看吧。这不看还倒好，一看呢他不困了。就见头一篇写有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哎呀，好诗，难得的好诗，连忙接着往下读。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韩愈一边读一边把那刚刚脱了一半的袍带重新又穿上，对自己的手下人说，赶快 把写诗的人请来，我现在就见。结果他们一见面，还是那李贺，只不过比当年高出一脑袋来了，这孩子长高了。韩愈极力推荐李贺，李贺声名鹊起，还不到20岁呢，韩愈让他应试进士，按当时的规矩这是常理呀。可是有些人特别妒忌这李贺的才华，有意诽谤，有的说是李贺的爸爸名字叫晋松，儿子就应该避讳，不说再去考进士才对，你父亲犯那禁字，你去考进士，这不是对父亲不尊重吗？韩愈劝李贺考进士，那就是韩愈的不对。很多人嗡嗡嗡嗡跟着一块瞎起哄。韩愈特意写下了那篇文章《会辩》，会就是避讳之会，辩论之辩。文中以读书人最崇拜的周公孔子作为例子，韩愈说周公作诗有客昌绝后郡发尔思这句，那么周公为什么不避讳啊？避讳什么呀？客昌之昌就是周文王姬昌之昌啊，武王姬发，那发是他的名字呀，可周公写郡发尔思，就周公为什么不避讳姬昌姬发的讳呀、啊？孔子也一样，孔子母亲名字叫征在，但他写的诗中却有宋不足征这句一个字啊。所以儒家经典里多有不避讳之处，就拿本朝来说吧，本朝的张昭从不避讳李虎李世民的名讳啊，也没有说这虎跟士就不用了。韩愈这篇会辩一共用了474个字啊，有力的对避讳进行了批驳。最后他写到李贺这件事儿，说李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难道他父亲叫晋肃他就不能考进士？如果他父名为仁，仁义之仁呢、啊、子不得为仁乎？他的儿子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吗？谐音也得避讳啊。他写的是娓娓道来，有板有眼，但最终李贺也没能去应试啊，就因为没有进士出身，所以几年之后李贺病死的时候只做到了奉礼太常这个九品小官。这是诗人的悲哀，天才陨落让人扼腕叹息。韩愈本人也遭到了贬谪，像他们这样命运的诗人还有呢，那位大诗人白居易命运也不怎么样。白居易是唐代上邽人，这上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陕西渭南呢、啊、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喜欢读书作诗。小的时候白居易就写了一首好诗啊，打这起他就按着科举制度搭成的楼梯步步高升，打算获取功名啊。白居易16岁那年到了长安，先去拜见当时的名望很高的大诗人顾况。顾况这个人恃才傲物，架子不小，一见白居易抱着名字拿着自己的诗卷来求教，就有点半开玩笑，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呀、啊。白居易你到这儿不想做大吗？但长安这儿人才济济，你想居大可不容易。白居易并未作声，只是面带微笑等着这顾况看看自己的诗。顾况翻到诗卷里那篇《赋得古原草送别》，看到了那句著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呀。顾况一看这句诗写得太好了，他相当欣赏这刚劲而又清新的文字，朴素而简洁。哎呀，这比那些大才子们还有才呀、啊！马上对这白居易就转变了看法，这句诗正表达了少年白居易超凡才气、青春的活力。顾况改变态度，盛言相赞呢、啊：“有诗如此，居极易也。”刚才不是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吗？话又说回来了，你要写诗写这样，居大也容易了。白居易有了顾况的赞许品评，终于在长安 安居下来，结交了很多好友。公元806年，白居易应举中了进士，被分派到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做县尉。县尉管什么工作呀？抓着治安吧。这县尉是县令县丞手下的小官，你别看事儿多，官职可不高，但是白居易却做得相当超脱呀。周至郊外风景极佳，有很多自然美景，白居易时常跟好友结伴而行，踏青山绿水，古道荒古。有一天，朋友们跟白居易一块游仙游寺，闲谈中突然谈到了唐明皇跟杨玉环的悲欢离合，众人都很感慨，这么精彩的素材必须大手笔才能把它写下来呀，要不然后世流失遗忘了多么可惜呀。白居易不是字乐天吗？有朋友就叫他的名字，乐天，你写的一首好诗富有才情，何不把它写成一首长歌呀？白居易一听好啊，连忙提笔，以七言古体诗的格律写下了名传千古的《长恨歌》。诗歌写好了，众人这么一品读，哎呀，感慨万端呐。文人陈洪深受感动，马上就在诗歌前做了一篇序，作为说明，跟《长恨歌》是相得益彰。《长恨歌》在写作技巧跟艺术建构上是非常出色的。在他之前，唐人作诗、作传、作序，这内容大抵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而《长恨歌》开创了人生死、形魂、离合这种特殊的关系，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而又更加的延长而优美。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独特的幻想方式，充实丰富了中华文化。不久，白居易又创作了《琵琶行》，这是唯一能和《长恨歌》媲美的诗作。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为越位上书，与李治不和，惹怒了唐宪宗，把他外放，贬为江州刺史。宰相上书说是白居易刚犯礼制，不适宜当义郡的长官，江州刺史是最高长官呢，那义郡之首不应该让他来当。于是皇帝再下诏书，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凄凉的来到了江州，就是现在江西九江啊，在江州一待3年，写下了《草堂记》这样的千古名篇，也写下了千古相传的绝妙好诗《琵琶行》。在这首浓郁抒情的叙事诗里，借着对一位被精神摧残欺凌的长安歌妓的描写，白居易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来抒发自己被贬离长安之后无限忧郁的心情。20年前，他曾怀抱美好的向往走进长安城，想以诗文博得声誉，步步高升。可是现如今呢，就和这个可怜的歌妓一样，命运等同，被赶出京城，贬到这荒僻所在。《琵琶行》获得朝野的喜爱，后来唐宣宗就曾经有诗称赞，说童子解吟长恨曲，忽而能唱琵琶行啊。可见连小孩子都能传唱的这首琵琶行，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番家喻户晓的程度啊。这作品在当时流传开来，歌女们如果能唱它，就可以抬高身价，获3倍之利。白居易也从此名震海内外，他的诗流传到了朝鲜、吉林、暹罗、日本各个地方，诗作是流传下来了。可是这些文学家出身的高官们，他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政治命运是极其悲哀的。作为正义势力的代表，被排挤打压之后， 而在唐王朝内部新兴起了宦官的势力。宦官势力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用横暴两个字来形容。公元824年年底这天晚上，长安城附近的户县县城里边，有一帮人在大街上随随便便殴打百姓闹事。当时县令得了信儿呢，县令是谁呀？姓崔，叫崔发。他一听殴打百姓任意胡为，谁这么大胆呢？来呀，吩咐衙役们赶快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衙役们当然听县的老爷的话了，到那儿执法办案，把闹事者抓起来了。这是一个月黑之夜呀，县令崔发在这等着呢。这帮抓捕闹事人的衙役们也没看清，就把这伙人拉拉扯扯拽进衙门了。和这帮人比衙役还横啊，大吵大嚷：你们胆大包天，你不看看我是谁？崔发一听这动静，怎么跟正常人说话声音不太一样啊？气得崔发命人秉起烛火是连夜升堂。就在烛火摇曳的大堂上费了半天劲，这才看清，感情这些人都是朝中的宦官呐！赶快，崔发下令把这绑绳松开。松开晚了，这些穿着官衣的宦官是无法无天呐！大骂崔发之后大摇大摆下堂走呢，他们扬言一定要报复崔发。宦官势力这么放纵啊，咱们前文书提过一句，这都是从唐玄宗李隆基那朝开始的。太监势力是越来越大呀，后来不都当了监军了吗？当时崔发那朝的皇帝是谁呀？是刚满16岁的唐敬宗。这是个小孩子，唐敬宗最喜欢跟太监们一块玩了。等这批太监回到宫中跟皇上那么一哭，是都敢打我们，皇帝还急了呢，立即派人把崔发抓到御史台，先在那监狱里边关起来。没过几天就到了元旦了，按照以往惯例，这一天要实行大赦。一大早在京城各个监狱里边关押的罪犯都被带到了宫门前，等到皇帝升楼擂鼓千声之后，由大臣们高声宣布皇帝的赦免诏书，当场释放了。刚刚入狱几天的崔发崔县的老爷自然也被带到这里等待赦免。可是就在囚徒们听完诏书一起谢恩之后，崔发刚要起身，正当崔发要站起来的时候，忽然由大宫里跑出来几十个身穿官服手拿大棒的太监，就是他，不能让他走，围住崔发这劈头盖脑一顿毒打呀，打得崔发头破血流，脸也破了，牙齿也落了，当时昏倒在地。这帮太监这才扬长而去。看守他的御史台衙吏正要把他抬走，又来了一批太监，躲开躲开躲开，老爷们这是放下，还没打完呢。好嘛，第二波又一顿毒打，这几位手下的衙吏谁敢拦着呀？这都是太监公公，得罪他们谁还活得了啊？眼睁睁看着崔发被打得又昏死过来，这帮狱吏衙役们只能用那破被破席把他盖住，勉强把他抢走了，别等第三波再来了吧。就在这时候，突然有太监来传达皇帝的旨意，方才那名单里不有崔发吗？现在皇帝主意改了，取消崔发被赦免的这个特权，还要关回御史台继续审问。看来这崔发是性命难保。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官民知事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专横的太监们是无法无天呐、啊，把县令崔发毒打了两顿，郝玄就要了命。要不是那些衙役狱吏们保护着。当场就能把他打死，别的犯人释放了，转过天皇帝圣旨下，崔发不在释放之列，还得关回监狱里。可是这件事儿影响很轰动啊，太监公然毒打的那是朝廷命官，就说县令那级别低，级别低也是朝廷命官呐、啊，又是在新年头一天，这使得朝臣们上上下下是一片抗议，纷纷上奏唐敬宗，要求处置太监，释放崔发。有几世中李伯李大人，他的上书是最有代表性。李伯在上书中写道：县令随意抓皇帝的宦官，宦官公然打皇帝的囚犯，这罪过都是一样的，但是县令所犯之罪是在大赦之前，按照法律，赦前的犯罪一律不予追究，可是太监所犯的是在大赦之后，怎能不予治罪呀？宦官如此横暴，如不及早处置，四方藩镇知道了，必然会轻视朝廷啊，会这大帽子给扣的，朝廷内部连太监都管不了了，藩镇割据，那不还得恢复吗？刚刚平定下来的大唐王朝，难道会让藩镇借机再起而反之吗？尽管用词严厉，可是谁也改变不了这唐敬宗。大臣们的上书一封又一封，跟雪片一样，哪一封上书都打动不了这位顽固的少年天子。唐敬宗对所有人的这些话是置之不理呀，他告诉御史台，还是要把崔发处以死刑。御史台的官员也不敢得罪皇上啊，公然犯上谁敢呢？只能找一切借口，尽力拖延吧。这件事儿又过了一个多月，宰相李逢吉有一次面见皇帝，谈着公事，聊着聊着，这李逢吉丞相这么一看，皇帝挺高兴，连忙把这话题就引到崔发这案件上了。陛下，朝臣议论崔发已经一月有余啊，这崔发擅抓宦官，确实犯了不敬之罪。唐敬宗一听，还是老爱卿你的话朕爱听，不过陛下，崔发的母亲嘛，那是前朝宰相韦冠之的姐姐，现今已经将近80岁了，自从崔发下狱，老夫人是忧惧成疾啊，陛下现在不是要以孝道治天下吗？那么崔发虽然罪在不赦，但是看在他老母的面上，冲着这个情由，似乎可以考虑考虑吧。这话分怎么说， 李逢吉以孝治天下这个最好的借口给了唐敬宗一个台阶儿。唐敬宗一听，哎，李老爱卿，还是你说的对，那批谏官竟说什么崔发如何冤吗？从没人说他犯了不敬之罪，他打宦官那不就是看不起朕吗？但是这些大臣们谁也没像您这样提起他还有个老母亲，朕也不知道啊。如果像你这么说来，朕怎么能不赦免他呢？一点手，把金信太监找来了，去吧，到御史台把崔发放了，还要太监把他送回家去，慰问慰问他的老母亲，就说是朕的意思。嚯，这太监得了旨意，领着几个被打的太监来送这崔发来了。崔发稀里糊涂的，这山刚养好，一见太监他整个脊梁沟冒凉气，心尖都颤悠，是不是又跑到监狱里边打我呀？感觉不是，皇上把自己放了。这几位太监撇拉嘴的，崔大人回家吧，就把这崔发放回来了，跟着一块到了家。崔发的老母亲听说是太监们还把崔发给送回来，老太太灵机一动啊，别看老太太年近八十，一点不糊涂，她连忙拄着拐杖来到了门口，一看前面呼呼啦啦一堆人，儿子被围着当间，旁边都是宦官打扮。老太太走到崔发的跟前，颤颤巍巍痛骂了他一顿呐、你这个不孝之子啊，你怎么目无尊长，目无天子，敢打朝廷中的这些重要的官员？他也不说是宦官，就说是重要的官员，和太监们就爱听这句。老太太举起棍子照着崔发就来了这么几十棍，不过这是母亲打儿子，而且老太太这哆哆嗦，这棍子反正打得也够轻的，这就算给太监们出出气吧。一通骂一通棍，总算太监们找着面子了，哎，老人家算了，不必再责打崔发了，让这位崔大人痛改前非就得了。崔发心里这骂，谁痛改前非呀、就这样算是救了自己一命。看着太监们走了，母子才抱头痛哭。崔发明白这是老人家良苦的用心呐。这大唐王朝任凭宦官势力如此招摇，如此的横暴，那朝廷实力上能不衰败吗？后宫如此混乱，朝堂中呢也是乌烟瘴气。要提起朝廷内部，就不能不提到牛李党争。这牛李党争怎么回事啊？党争是两个帮派的争斗，牛李是两个派系的带头人。要说牛李党争，就得先提提维州的边防。维州，唐时的维州就是现今四川省的礼县，他扼守着邛崃山山口，尽可以出兵到青海吐蕃，这是必经的通道，退可以保全成都平原的大门。维州这个地方，那是唐朝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据点。吐蕃强大起来，难免向北扩张，总觉得这维州啊威胁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所以吐蕃人处心积虑要拿下这战略要地。据说啊，有个吐蕃妇女嫁给了维州城的看门人，为她生养了两个儿子。20年之后，她的丈夫去世了，这两个儿子顶替父亲的职位继续看门。这位吐蕃妇女就教导儿子跟吐蕃里应外合，在大半夜里开个城门，使着吐蕃一举夺得维州，把这个地方改名为无忧城。安史之乱之后，吐蕃的势力扩大到了陇西呀，经常入侵关中地区。那唐朝的都城可在长安呐，这吐蕃的兵马老到关中一带活动，那都城多危险呢。早在唐宪宗时期，唐朝就出兵九路攻击吐蕃在西川的据点，但是几番争夺，这个战略要地维州始终就掌控在吐蕃人的手中。 到了唐文宗太和五年，忽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吐蕃的维州城副将叫西旦谋啊，他带了300多名部下家属赶奔成都，干嘛呀？归顺唐朝，捎带连维州都让过来。唐朝的西川节度使叫李德裕，李大人是喜出望外啊，赶紧派兵先占住维州城，然后飞报朝廷，说是吐蕃的这位西旦谋将军愿意为唐军做向导，指导吐蕃后路，使吐蕃彻底撤出在西北的势力。当时的皇帝唐文宗闻报大喜呀，唐文宗把李德裕的报告就交给了朝臣们讨论。大伙一听，这是好消息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可有人反对，陛下不可轻信。众人一看，谁呀？是当朝宰相牛僧孺。牛僧孺坚决反对，他有自己的理由。陛下，吐蕃辖境万里之大呀，失去一个维州对其势力来说并无损失，朝廷已经跟吐蕃通使修好，相约停战罢兵，现在咱们应该严守信用，西南远在数千里之外，如果占了维州城，难免再起战端，就是有100个维州又有何用啊。可是牛僧孺说的振振有词，就好像这真理在他手里掌握一样，他就忽视了维州的战略重要性。唐文宗对这宰相牛僧孺很信任，听他说的头头是道，就改主意了，要下诏让李德裕立即把西旦谋以及其部下归还吐蕃，率领唐朝兵马撤出维州城。这封诏书写完了，谁也拦不住，皇帝丞相站一头，谁敢说话呀？发往前线。李德裕接住皇帝的诏书，呀，他大吃一惊啊，心想皇帝糊涂了吗？难道送到嘴边的维州城，几代人争夺，我们都打得败仗，现在能够唾手而得，却拒之门外，这是何意呀？不行，李德裕再三上奏，请求朝廷再议。可是由于宰相牛僧孺从中作梗，均告失败。这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失望之极呀，万般无奈，就把西旦谋这些吐蕃将士家属都捆绑起来，强行遣送到边境，遵照皇帝旨意是放弃维州城。过了一年，西川的监军宦官王建言回朝廷任枢密使，多次向唐文宗提这件事儿，维州放弃的有点可惜呀。唐文宗一想，那当时宰相牛大人也支持我呀，哎呀，这位宦官王建言倒是知道这里边的文章，言语中点破其中奥妙，这是牛僧孺反对李德裕，并非为国家大事着想，而是因为两人早有夙愿，牛僧孺借此报复啊。啊，唐文宗一听，真有此事吗？由来已久，说来话长啊。这宦官王建言把以往的经历都告诉唐文宗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这李德裕的父亲呢，是唐宪宗在位时代的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当年牛僧孺、李宗闵这二位在科举考试中曾经猛烈地抨击李吉甫的施政方针。您想，一个当权派对待两个考试的学生，那能不记恨？要报复他们还不简单吗？李吉甫把这两位考中的大学子放逐到外地，不让他们在朝中为官，这样一来，牛僧孺跟李德裕的父亲就结了仇了。李德裕后来呢，凭着才学进了翰林院，又弹劾李宗闵在主持科考时候有请托之嫌，这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李宗闵、牛僧孺都被朝廷任用了， 李德裕又攻击这李宗闵，把这前仇又勾出来了。李宗闵被贬为建州刺史，因为这李德裕他父亲是宰相，他应该说是出身显赫，本人又有才气，所以在朝中很有号召力。牛僧孺、李宗闵也以他们本人的才识跟胆略赢得了很多的追随者，一来二去双方是对垒鲜明。前面追捧李德裕以其为领袖的这一伙子人就被称为李党，后面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就称为牛党，朋党之争嘛。历史上把这两派的争夺称为牛李党争。唐文宗即位之后，曾经将李宗闵、李德裕都提为宰相。李宗闵指使同党恶意攻击，迫使李德裕出朝为节度使，告别京都，本身就说明牛李党争李德裕的失败啊。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为宰相，这二位根本是一伙的呀，俩人这么一合作，把李德裕一党在朝中的门生故吏全都排挤出朝啊。到什么程度啊，甚至是李德裕提出的每一件事儿，这牛僧孺全都给驳回。像我们刚才提到维州这个事件只是其中之一呀。唐文宗听完这位宦官跟他讲来的往事，他全明白了，他十分厌恶朝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为什么？维州之事是国家大事啊，怎么能把个人恩怨彼此之间的势力争斗放在国家大事之上啊。唐文宗把牛李双方的主要人物一赌气全都贬出去了，甭管你是牛帮的还是李帮的，都到朝外为官吧。这是唐文宗的作为。他的后继者唐武宗用这李德裕为宰相，如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德裕说了算了，马上推翻维州事件，把牛僧孺贬逐，李宗闵流放，这算报了仇了。可是唐武宗死了之后，牛僧孺跟李宗闵又都被召回来了，李德裕这一帮派又失败了，李德裕本人被一贬再贬，贬到海南岛，是老死海南。国家大事就在牛李党争两派势力起起伏伏中一件一件的被错过了最佳良机。这还不算完，朝廷里边乌烟瘴气，后宫那儿是杀机重重。大历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27岁的唐文宗在大明宫紫宸殿正是升朝问世。正在这个时候，文武百官分班站立，有大将军韩约出班启奏，启奏陛下，今天早晨臣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了甘露。什么叫甘露啊？那露水是甜的，臣以为这是陛下的洪德感动了上天，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啊。说完话，这位大将军韩约跪倒连连叩头啊。宰相李迅也率领百官是拜倒庆贺，能不能请求陛下前往左金吾厅去进行观赏甘露啊？唐文宗当然高兴了，他一点宰相李迅，李爱卿，你到金吾厅先去看一看，朕在含元殿恭候。遵旨。李迅领命而去，也不知怎么回事，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唐文宗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这么半天呢？启奏陛下，老臣目力不济，看上去好像这甘露这个事有些看不太清，这件事还是不必宣扬。哎，这李迅说的这番话模棱两可，让唐文宗很扫兴，马上 把神策军的大太监裘世良、于洪志找来，你们再去看看吧。神策军可是皇帝身边重要的禁军呐、啊，禁军军权掌握在两个亲信太监手中，对这裘世良跟于洪志，唐文宗太信任了。既然丞相年老眼力不佳，你们去看看吧。裘世良带着于洪志还有几个亲信的神策军的军士一块儿，就跟着大将军韩约奔了左金吾厅了。这裘世良十分精明啊，他跟着韩约一边走一边在观察，嗯，发现大将军韩约这神情怎么有点与众不同啊。现在什么时间呢？是11月中旬的天气，那会儿可是农历11月中旬，很凉了。怎么看这韩将军额头上薄薄的渗着一层汗珠啊？抽冷子他突然问了一句，韩将军为何脸色如此难看呢？啊，韩约吓一跳，是吗？这大概昨夜没睡好吧。他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清楚，一个劲儿的往前带路，来来来，公公拖前请拖前请。他越是请太监进左金吾厅里边，这裘世良越感觉到可疑，心生疑虑。在门口他站着半天不进屋，仔细一看屋里边有什么动静啊？房门口不挂着门帘的吗？偏赶这会儿刮了阵风，扑门帘往起这么一掀，嗯，裘世良眼尖呢，他一眼看见屋中怎么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啊，身影这么一晃，坏了。裘世良假装没看见，慢慢的摇了摇头，啊，还有点事情得跟陛下禀报，一会儿再来看这甘露吧。他转身就跑啊，他跑得挺快，韩约一愣，啊追追，慢了一拍，敢等众人随后尾追，裘世良快步登先，抢先上了含元殿了。这个左金吾厅跟皇帝这含元殿呢挨着很近，就见裘世良噔噔噔跑上来，也顾不得礼节了，陛下快快走，拽着唐文宗的这龙袍就给塞车上了。皇帝有专用车啊，龙辇呢，龙驹辇就是能皇帝坐，赶快起驾回宫。有宰相李迅看见此情此景，连忙对殿外的金吾武士高声呼喊，能够上殿的护驾的赏钱百贯。说着又跑到龙驹辇前拦阻，陛下，老臣有要事要启奏陛下，去你的吧。这裘世良一着急骂了句街啊，当一脚就把这李迅给蹬开了。陛下，李迅要谋反。这唐文宗在那龙辇里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真有此事吗？不会吧。也没人搭理他。这帮金吾武士就是殿前保卫皇帝的呀，刚才那大将军韩约就是他们的头，他们往里冲，太监们往外闯，这帮金吾为什么见着太监就杀，碰见太监就砍呢？裘世良这帮人簇拥着皇帝的龙辇，终于冲出重围，逃进了皇宫。邦当一声，先把这宫门关上。李迅带领百官就在宫门外边，听见太监们一片高喊，万岁万万岁。这位宰相李大人也有点犹豫了，正所谓投鼠忌器，只得走开。什么叫投鼠忌器呀？他们要干嘛呀？原来这是事先早有的密谋，所谓的甘露事件实际是以李迅为首的一帮朝臣为了诛杀太监而暗中制定下来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想把这些左右皇权危害皇帝的太监们斩尽杀绝，没想到今天来了一个骑虎难下，后果不堪设想。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